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当今世界都把中国称为乒乓王国，如果世乒赛没有了中国队参加，那么比赛一定会黯然失色，谁也不会承认那是国际一流水准的比赛。但是凡是熟悉中国体育史的人大都知道，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并没有人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放在眼中，许多外国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是不屑一顾的，甚至赛后连握手都感到是多余的，经常一甩胳膊就扬长而去。直到1959年4月5日，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一天，中国运动员荣国团力挫群雄，荣登世界冠军的讲台，开启了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辉煌篇章。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要带您走进中国乒乓球军团。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56年9月7日的晚上，北京体育馆里灯光明亮，600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都端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着我国港澳联队和国家队间的乒乓球比赛。这次比赛，国家队派出了以王传耀领衔的全部主力阵容，而港澳联队也是高手云集。港澳联队的队长19岁的荣国团，无疑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从1954年起，荣国团就蝉联香港公开赛的冠军，而就在此次比赛的前几个月，他还刚刚战胜了世乒赛冠军狄村，可谓是名声大振。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国家队的队员们都候在场外，期待着一睹荣国团的庐山真面目。然而当荣国团真的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大家禁不住大呼了起来。皮包骨头的瘦高个，这打球能有劲儿吗？大家眼前的荣国团着实真的没有冠军相。荣国团生在香港，从小在余杭做童工，小的时候家庭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又长期受肺病的折磨，一直以来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尤其是下肢的力量差，两条细长的羊角骨走起路来都让人担心。但是随后这个文质彬彬的瘦高杆就用球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晚的比赛中，他把国家乒乓球队的3名核心人物王传耀、傅奇芳和胡炳权纷纷斩落马下。 观众则对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得旁边国家队队员也不禁啧舌，这个荣国团果然不简单。其实这次比赛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友谊比赛，荣国团的心中另有深意。生长在香港的荣国团早已经厌倦了当时香港体育圈的黑暗，生性耿直的他与香港乒总会的矛盾由来已久。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步标赛开战，17岁的荣国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就被乒总会邀请到了一个茶楼进行谈话，要荣国团打一场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且允诺送一笔钱作为补偿，而荣国团当即拒绝。随后的比赛，荣国团夺取了男单、男双、男团三块金牌，这让他在香港名声鹊起的同时，也成为了乒总会记恨的对象。1956年，刚刚在第23届世乒赛上夺冠的日本队访港，为了让荣国团出丑，乒总会安排荣国团迎战新科冠军迪村。但是谁知道荣国团早已经摸清了迪村的套路，以2-0大胜迪村。这个消息不仅仅震动了全香港，更传遍了整个中国。 当今世界都把中国称为乒乓盟国，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并没有人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放在眼里。直到1959年，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迷幻时空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 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乒总会在荣国团的名字上做手脚，使他失去了参赛机会，这更加坚定了荣国团离开香港的决心。于是在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月，荣国团就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为国报效。但是由于当时广东省体委忌惮内地和香港不同的社会体制，又对荣国团的肺病有所顾虑，一直没有回应。而这一次荣国团借国家队邀请港澳联队回访比赛的机会，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坐在看台上的贺龙当即写了一封邀请信转给广东省体委。1957年11月1日，荣国团接到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由于身体的特殊性，从荣国团加入到国家队的第一天起，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照。工作人员几乎每天给他炖一只鸡来补身体，教练还特意为荣国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每天早晨慢跑300-400米，但不能跑太多，也不能跑太少。此外，练球的时间也不能太长，每天只练半个小时，巩固技术即可。几个月下来，荣国团的肺病明显好转，身体也变得强壮了起来。临近第25届世乒赛，按照惯例，1958年4月，乒乓球队召开新年誓师大会，要求队员们制定各自的奋斗目标。虽说每个队员都有争取好成绩的想法，但是除了荣国团，没有人敢明确地提出夺冠。在那次誓师大会上，荣国团抛出了3年内取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豪言壮语。荣国团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下面的一片骚动。当时中国乒乓球界提倡快准狠的打法，与此相比，荣国团富于变化的球路被认为是打小路球，而荣国团擅长的发旋转球则被称之为三脚猫的功夫。甚至有些队员在私下里头议论，荣国团这小子真能吹，也不怕把房子顶都吹破了。然而谁也没想到，荣国团当真拿到了世界冠军。 当今世界都把中国称为乒乓盟国，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并没有人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放在眼里。直到1959年，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迷幻时空为您讲述新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 1958年年底，乒乓球队在北京开始了近一年的集训，荣国团找来多种打法的陪练，球技上进步飞速。经过集训，中国乒协最终确定了11个人的参赛名单，核心还是老将王传耀。虽然领导们在荣国团身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谁都没指望他能拿冠军。1959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赶赴德国多特蒙德，这是中国队在世乒赛上的第3次出场。赛前大家纷纷预测，中国队也许会是这届比赛的冷门制造者。赛事的前半程，中国队打得顺风顺水，不仅男团首次闯入了4强，男子单打前8名当中也有一半是中国人。然而巨大的压力之下，在8进4的比赛中，队员们纷纷落马，荣国团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颗。在决赛时，荣国团的对手是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人从来没有离冠军梦想这么近。赛前队友们甚至已经为荣国团准备好了鲜花，藏在了挡板后面。那场比赛，荣国团淋漓尽致地发挥出了中国人小巧和灵活的优势，以剑走偏锋的小路球，长短左右，把已经36岁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完全发挥不出技术优势。4局激战，荣国团以3-1击败了西多，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多特蒙德威斯特戴里亚体育馆里升起了5星红旗，国歌萦绕的那一刻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比赛一结束，国内各个部门的贺电就已经抵达了使馆，荣国团手捧鲜花奖杯的照片迅速登上了所有华人媒体的头版。回国之后，这名21岁的年轻人受到了民族英雄一般的礼遇，贺龙副总理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周恩来还将荣国团的冠军以及新中国成立10年国庆列为1959年的2件大喜事。他大笔一挥，将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在民众当中，荣国团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他成为了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各种信件像雪片一样飘向了乒乓球队，大多数是决心学习他的拼搏精神取得更大成功的，也有许多女青年的求爱信。为此，乒乓球队还特地设立了看信班子。为人低调性格内向的荣国团，面对着这样的追捧，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有一回，荣国团和一帮广东老乡去电影院看电影，一进门就被人认出，影院的经理请荣国团讲几句话。荣国团觉得这是娱乐场所，不必刻意的宣传自己，坚持不肯讲话。局面僵持不下，身边的队友都忍不住劝荣国团，你就随便讲两句吧。而倔强的荣国团仍不为所动，最终扭不过他，影院经理只好让大家坐上看电影。从此之后，每次看电影，荣国团都是等着开演关灯了之后才匆匆的进去，影片快结束时得赶紧退场。荣国团的世界冠军不仅仅改变了荣国团自己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体系当中的地位。回国之后，中国乒乓球队立刻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的第一支队伍。荣国团夺冠的第二天，国际乒联即决定将下一届世乒赛的举办地放在中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国际性赛事。为了备战，正值困难时期的中国投巨资兴建了工人体育场，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8人，展开了为期1年的大集训。由此，乒乓球开始和无数的第一联系在了一起。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工体隆重举行了。赛前，卫冕冠军荣国团仍然被列为第一重点，但是在体力和技术上，他都难敌正当年们的这些小将们。4年前，荣国团富于变化的小路球是出奇制胜的法宝，但是冠军之后，技术过多曝光，加上乒乓球技术高速革新， 荣国团的技术已经没有太多的提高空间了。在家门口的这次亮相，荣国团和队友艰难地拿下了男团冠军，但单打当中，荣国团早早折戟，取而代之的则是有着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好，这里是带给您精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庄则栋，一个乒乓时代的英雄，他曾经创造的乒乓神话，成就了一代人强国兴邦的光荣与梦想，至今他的传奇故事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61年，北京承办了第26届世乒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承办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比赛。在单打比赛中，21岁的庄则栋势如破竹，脱颖而出，第一次登上了男单世界冠军的宝座，举国上下兴奋莫名。此后庄则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横逆群雄，所向披靡，将国家队内部的三连冠、全国三连冠、世界锦标三连冠尽收入自己的囊中。从1961年到1971年，以庄则栋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队四夺世乒赛男团冠军。1973年，国际乒联永久地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布莱特杯。1971年的4月，庄则栋和他的队友们一同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虽说比赛中运动员们到比赛场馆乘坐的车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两辆是专门给中国运动员们乘坐往返于驻地与比赛场馆之间的。那一天，庄则栋和队友们乘车去体育馆参加比赛，而正当车刚要关门启动时，忽然从外面冲上来一个留着长长的褐色头发、蓝眼睛的运动员，他叫科恩。他一上车才发现车里面坐的都是中国人，但这时车门已经关上了，面朝车门站着的他，运动服后背上印着的 USA 字母映入了车内所有人的眼帘，大家都用一种怀疑和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静极了，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去理会他。10分钟过去了，车上依然很静，坐在车最后的庄则栋心里面却很不平静，他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儿。面对这个跑到自己家门口的客人却冷漠以待，多少有损我们泱泱大国的风范。临行前，周总理还特意的嘱咐过，这次比赛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毛主席也曾说过，现在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各种想法在庄则栋的脑海当中一一闪过，终于他决定走上去。庄则栋翻了翻手提包，挑选了一个最大最好的纪念品，黄山之锦，拉着翻译站了起来。别去，别惹事儿，别理他。同车人用三个别字表达了对庄则栋这个举动的关心和不安的心情，但是庄则栋脚步似乎难以收回。他走到了科恩面前，拿着织锦对科恩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汽车到达体育馆后，敏感的日本记者发现庄则栋和科恩两人站在一起，便纷纷用照相机把这个镜头拍摄了下来。第二天，日本三大报纸均在头版以显著位置图文并茂地刊载了两人握手和交谈的图片，有的还加了横栏标题，叫做中美接近。第二天，庄则栋与队友们进场准备比赛，科恩一把把他拉进赛场内一个由记者围着的圈子，把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美国短袖运动衫送给了庄则栋，并说，中国人是好人，我也想到中国去看看。第二天，各家报纸又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情，这回的标题是礼尚往来。正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庄则栋和科恩两人友好的桃李相赠，给中美长期隔绝对立的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如果说乒乓外交是小球推动大球的惊动世界的历史性巨变，那么庄则栋和科恩则可以说是发动小球向前推的启动者。 他是一个乒乓时代的英雄，他曾经创造了乒乓神话，成就了一代人强国兴邦的光荣与梦想。经历了辉煌与磨难，他的传奇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庄则栋的传奇经历。 几天之后，美国乒乓球队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询问中国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国代表团马上发了一份电报给国内，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均建议委婉地拒绝其要求。周恩来也没有明确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打算，并且把这个报告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中。毛泽东圈阅之后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随后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报告送走后，毛泽东一直心事重重。晚上的11点多，毛泽东在睡前阅读新华社根据外电编发的两本大参考时，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看到了庄则栋和科恩交朋友的消息。毛泽东自然是最后决定推动大球的人，其实他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今天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这个决定不但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而且开始改变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冷战铁幕开始消融，世界格局为之改变，这就是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而为乒乓外交挖掘这第一锹土的人正是庄则栋。1972年4月12日至29日，以庄则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美国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赴美访问的代表团。当庄则栋与尼克松总统在白宫草坪上握手时，他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微笑。 他是一个乒乓时代的英雄，他曾经创造了乒乓神话，成就了一代人强国兴邦的光荣与梦想。经历了辉煌与磨难，他的传奇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庄则栋的传奇经历。 1974年，庄则栋开始进入国家体委的领导层，一年之后便官至体委主任。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庄则栋还拥有着一段令人心羡的美满婚姻。妻子鲍慧乔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两个人才貌出众，都是各自专业领域当中的佼佼者。庄则栋可谓是年少得志，意气风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山西，庄则栋他写出了乒乓球技术论著《闯与创》。在他的精心调教下，名不见经传的山西女队创下了连胜国家女队12场的惊人纪录。1983年，庄则栋被调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当乒乓球教练。40年前，少年庄则栋就从这里走上了世界冠军之路，而他的人生此时好像画了一个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1985年，庄则栋与鲍慧乔22年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时的庄则栋生活极为艰苦，和老母亲挤在祖传的四合院当中。这时，庄则栋曾经的女球迷，原来在日本公司上班的佐佐木敦子，来到中国找到少年宫，要求与庄则栋谈恋爱。